碎的眼眸，想要透露什么密码？忧郁的嘴角，躲在耶稣的背影下，压抑的空气围绕比赛的城堡里，谜一般的天鹅，有你说不尽的故事。孤独的身影，只有钟声陪伴。敲进了城堡，却敲不进你的心。冷淡的表情，只剩风霜遮掩我的身躯，遮住了天地，遮不住你的情。你在等待着谁？建筑了城堡，等待着天鹅的气息，藏不住你空虚的心灵。你在眺望着谁？拥有了世界，却拥有不了平凡的爱。钟声陪伴，敲进了城堡，却敲不进你的心。冷淡的表情，只剩风霜遮掩我的身躯，遮住了天地，遮不住你的情。建筑了城堡，等待着天鹅的气息，藏不住你空虚的心灵。你在眺望着谁？拥有了世界，却拥有不了平凡的爱。建筑了城堡，等待着天鹅的气息，藏不住你空虚的心灵。你在眺望着谁？拥有了世界，却拥有不了平凡的爱。 什么？还是你习惯动作，用眼睛浏览口红，逛逛逛逛。你不敢停留太久，是贪心还是害羞？黑白分明的眼球转转转转，早就看到你，永远都在回里。这时候不用声音也能听得到回应，都在睫毛里面，暧昧已经出现。这次你不要再晃晃晃晃。 真的好。

但亲爱的，那并不是爱情，就像是精灵住在了森林，那爱情做得很透 真正的心酸，每一个战场

伤感的沉默。 爱到极度疯狂，爱到

有多少人能掌控？因爱他一个深情，一句 baby， 我又陷入快乐里。理智总是战胜不了爱情，没道理可循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错是输给时间，从前心去半古怪语言，如今少了些，又少了些，过去的爱情曾经多美，过去的爱情到底多美，如今像抹去无言，轻轻相对，说穿了只剩回忆在多嘴，倒转的爱情曾经多美，快转的爱情能有多美，如今是谁拖着谁还不下片，难道谁还想沾谁的眼泪，倒转的爱情曾经多美，快转的爱情能有多美，如今是谁拖着谁还不下片，难道谁还想沾谁的眼泪，剩这天，剩这天。 心情，当房子好好的。 虑的东西，那就轻松美好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Yes.